凤凰 U-Radio 三立凤凰新闻，各位好，我是朱明奇， 我是樊素， 我是贝芬。 好，江敏坤说了，这个咱们的机会要来了，咱们可以到台湾去上班了。 糟了，我要回台湾了，怎么办？ 江敏坤说了，要引进央视国际频道，他不是说央视一套啊，这个我觉得需要很重要的一个搞清楚。跟央视， 所以有人说央视国际频道其实不是央视 啊，这个要问央视的朋友。但是他说了，这个要引进央视的国际频道跟凤凰到台湾，为什么呢？要增加台湾的国际观。要增加台湾，台湾这个媒体当中号称最有国际观的是不是 TVBS？ 也不是，号称最靠近世界的电视台是中天 哦， 也就是旺旺老板的那个中天。 最靠近世界，为什么 号称 啊？为什么叫他怎么样证明自己号称靠近世界？ 例如说，你知道陈文茜嘛？文茜姐很有名，所以她在中天开了一个，就是周末有个什么文茜的 世界周 报、财经周报，她讲非常多的国际的财经事件或国际事件，而且做得非常深入，所以有这样的一个大招牌，所以中天就可以打着全对最靠近世界的。 但是她上次还是会把这个撒切尔的照片贴成英国女 王。对，所以我也非常意义。 所以基本上台湾的做的比较深入的国际的节目就只有那一档。 其实应该你说。也不能那么不公平啦。其实刚刚讲到 TVBS 呢，那最近他们也开了一档国际新闻的在晚上的时段，所以其实很多的台湾的电视台都知道现在大家一直在骂缺乏的是什么地方，就是没有国际观。所以如果说只要在有空间而且就也愿意给钱的一个情况下，我相信其实电视台都愿意在这一块去做补强。 其实我真的不觉得台湾的媒体缺，台湾的电视台啊，电视台缺国际观，因为台湾的电视台实在是太多了。我觉得它只不过是就是非常简单，大家就没有功夫来看其他的电视台。哎，你我在台湾去啊，在晚上的酒店里面，电视台有100多个。到什么电视台呢？就很多佛教有一个电视台，道教可以有一个电视台，然后 成人有一个电视台。 哎，对，还那你说成人频道这更加不用说了。就是我就说你已经有这么多电视台看了，拜托你再给我多两个电视台，我也看不过来。 而且龙应台说的好嘛，你看他说话就很有技巧。他说央视和凤凰国际新闻确实做得不错，但是你也不能说我们台湾人就没有国际观。你看我们有 BBC， 我们有这个 CNN， 我们有 NHK， 我们都有的。哎，我想也是啊，你说我们在内地这些都看不到的。哎，为什么 他说的是另外一个事情？但是我的意思是说，台湾真如果说我们今天说在台湾开一个国际新闻频道，台湾这种全天候的新闻台这么多，我们就开一个国际新闻频道到台湾，有人会看吗？ 我觉得要冒点我说其实我做在新闻有时候你会觉得你接触资讯最快速，因为你本身在里面，你做新闻你做媒体，所以你应该很快可以接收到很多资讯。 对， 可你看过去10年，我为什么觉得想出来看看，你虽然做媒体，可是我却没有时间可以接触国际新闻。你会觉得这是你的选择，你平常你其实下班你可以看啦，可是真的没办法，因为台湾例如说像我们做争论节目的，你真的会在一件事里面就耗了几个月，而且非常深入的去钻。例如说你说陈水扁弊案，你可以每天就查案子，就比检察官查的还要勤，你每天就把所有的精神就耗在了的政治岛内的政治里面，你根本是没有心神去做。那台湾一般的民众也很奇怪啦，其实大家一方面在骂说哎呀你们都没有国际新闻，可是你说如果有时候呢真的是说有一两台真的是弄个什么国际新闻，那收视率一比较上去，它真的会高吗？也未必。 大家会还是遥控器说话。 对，我说的其实还是， 所以这个我跟你说读者观众很实际的，有的时候你看你做读者调查观众调查说哎呀你想看什么样的节目，大家说我想看多一点资讯的节目，我想得到教育，但其实他自己看的呢他看成人频道， 对不对？这个跟 所以说这个长时间可能跟你养成一个收视习惯，主要是大家变懒了，就一懒吧就观众也懒，制作方反正你也懒嘛，就我干脆做一些我觉得不用那么花心思，或者说我不用那么追求深度和严肃东西就足够了，大家都要图个乐子，觉得首先我要满足这个一个目标。所以你看这次江敏坤的话一出来，蓝绿是出奇的一致哈，就说这个有人就说引狼入室啊什么什么的，然后就开始对首先对凤凰和央视当然也会有 颇有微词了、 啊、 我们也 咱们今天就说央视啊，咱们说央视、啊啊、 然后但是你会发现、啊、台湾人心里会不会有一种跟香港人有一点类似的心态，就有一种防火墙的心态、 嗯、 就让我自己发展就好了、 嗯、 然后 你弄你的 我弄我的对，就让我 leave me alone 就那个、啊、那个心态 是 会不会有那种， 可是我觉得可以做一个 心态、嗯、 你看我们最近在看新闻，很多的反应你都来自政治人物、 嗯、 所以我真的很想，如果说有一个市调公司真的可以做一个比较真的深一点的调查，你在台湾就做一个民意搞公投都好，那你觉得如果说再把这个问题设定清楚一点，如果说引进央视或者就是像凤凰的一个国际新闻、 嗯、 我觉得台湾人民未必都是一面倒的反对哦。 嗯， 对，所以 媒体好像媒体人的反弹情绪在这次尤其的大。我注意到很有意思的一句话是，有一个人在 Facebook 上写，就说他说作为一个媒体人，他说我惊讶到说不出话来，就是表达了一种非常震惊的情绪。是不是这种情绪会在媒体从业人员当中大家的刺激会特别大？ 也不能这样讲了。那媒体人，我第一个我会想，那这个媒体人是不是一直都在台湾工作、嗯、就像十年前的我十年前的我，我可能会说这样的话、 嗯、 可是江董事长这次话，我那天看到新闻其实很惊讶，我会觉得为什么在这个时候，其实 他 你看带着一个两岸很好的成绩、 嗯、 在这时候你过弯过二十年的这个坛上惹了这么一大的、 嗯、 对、 嗯、 变成马蜂窝一样被捅、 嗯、 我觉得他也没有那么笨，他我觉得他的出发点真的就这么简单，他看到央视或者是说咱们凤凰真的愿意投钱在全球去做记者站、 嗯、 在做国际新闻这一块、 嗯、 或许可以把这一块的经验就带到台湾去做个比较、 嗯、 可是因为话可能没说那么清楚，而且你知道台湾媒体很喜欢就剪 对的， 就是央视跟对对对、 嗯、 所以就变成这样。所以你说刚刚那媒体人的反应、 嗯、 如果对我自己，我也是媒体人，我会觉得未必，我觉得台湾有优势，我们的新闻真的很自由、 uh-huh. 没有什么不能说的， 对， 可是在国际新闻这块愿意投下的心力、 嗯、 那真的也不如央视跟 凤凰，就是没有那么多资源， 对、嗯、只是我觉得引进来未必大家比较嘛、 嗯、 可是我觉得从这点上看到了一点台湾的媒体有点没自信了， 嗯， 没自信，这没自信， 就是台湾人到底在怕什么，也是很多人在问的。 对啊、对对， 你说你 说国际新闻它里面，如果说我想有一些台湾人可能担心的说，比如说在比如说马英九一天到晚称马英九先生啊， 嗯， 然后包括有一些词汇啊，会大陆的一些这个对台的一些用语带进去，可能会让台湾的观众觉得有一点不舒服啊，或者说 觉得。 但好，除此之外，我们说如果是国际新闻部分的话，很少有机会会。碰到这样的问题，那这里面有什么好怕？ 其实真的没什么好怕，而且我说台湾是一个这么开放跟自由思想的社会， 嗯， 你把它带进来，你觉得观众就真的就一窝蜂的就被洗脑，或者是觉得怎么样吗？ 哦、 或者觉得哎，他们实在太好，所以我们不要新闻自由、哦、会吗？所以我觉得真的就是没自信，看到进来又怎么样？ 而且可能跟。就真的是蛋生鸡鸡生蛋的关系哈，就有的时候你说如果你所看到的很多的节目都是泛政治化、 嗯、 民众会心理上天然的有一种抗拒吧，就像我是歌手你说这完全是个娱乐节目吧，如果你不用把它上纲上线的话，那么多台湾歌手去到湖南参加比赛，但是你看苏贞昌说什么，他说现在这个统战是入岛、 嗯、 入台入户，但是一说完之后呢，也是很多的民众引起反弹，说没有必要什么东西非要扯上政治。就像这次龙应台又讲到，他说我们台湾人对于自己的公民涵养是充满自信的，是饱满的，所以我们真的没有在怕。但他讲话你也会发现是有技巧，甚至有人说这是有一种偷换概念的这个意思在里面，就好比说台湾那个电视台哦，大陆的那个《甄嬛传》很红、 嗯、 我把它引进来，它非常强的对等嘛、 嗯、 他说你要你的东西输入到我这边来，我也要我的电视台能够落户到你那儿、 啊、 但是你会想如果台湾一个电视台说我要引进《甄嬛传》，没有一个大陆电视台说台湾电视台说你还得对等的把我哪套电视剧输过去吧、 嗯、 就会听起来会有一点点不是一 个 话题的感觉、 这个跟电视剧还是有一点差别、 嗯嗯、 电视剧它一个娱乐产品嘛，它不涉及到说整个频道的覆盖、 嗯、 那换句话说我想现在台湾的电视剧也很想输出，但是只不过它有没有市场的一个问题， 而且关键是江炳坤他本身也是台湾人、嗯、就并不涉及央视或者凤凰是自 我 推销、嗯 啊、如果说央视的领导说我们想到台湾去、 啊、 那肯定没有什么人理他但是对，如果江炳坤一个台湾人他说这句话的话、 嗯、 我觉得还是值得很多人这个思考一下，这个为什么不可以啊、 嗯、 我刚刚想到一点，可能在台湾的现行的法律上 可能在这一方面会有一点问题。我们这个先休息一会儿，待会儿来说一下这个台湾的法律为什么就是可能大陆的电视台就现在进不去的这么一个状况。好，欢迎回来凤凰 U-Radio 三立化新闻，我是朱明奇， 我是樊素， 我是佩芬。 我们刚才说的是这个台湾有人说要引进央视和凤凰啊，那咱们今天就说央视，这个央视的国际新闻啊，说这个在台湾目前是一空白的领域。但是我想来也很奇怪，你说台湾是一个新闻自由的环境，对不对？那言论上你看共产党在台湾也可以注册，为什么就不可以引进一个央视呢？刚才我也想了一下，可能法律上是有这样的问题， 是就是中资入资是不可以接触某一些事业，特别媒体这一块是不能有中资的。就像我之前服务的 TVBS 嘛，那时候因为 TVBS 那时候是香港的邵逸夫，但是因为后来不是就回归之后嘛，就后来民进党就拿这个来打，说那港资其实也 是 中 资 啊，对，可是其实不太一样。但你说如果央视的话，当然涉及的是一个资金的问题， 对， 大陆媒体的资金这怎么可能落地呢？ 这个的话也一脉相承，可以追溯到之前的这个旺中案的这个问题。大家会觉得你这个是一个大陆的统战的一个行为，你通过渗入媒体领域，这个说实话在台湾现在我一个感觉啊，就是说还是有一些行业对大陆，比如说军工的行业，军工的行业还是两岸之间还是互相有一些提防的，那其实大陆反过来说也一样。因此呢，这次这个话题提出来，哎，我发现这个台湾没有办法让陆资落地，那大陆其实没有办法让台湾的电视进来，这是恐怕是一个更加确定的一个事实。 非常实际的，就拿演出行业来说，因为我以前有接触过相关的这个工作哈，就他们如果是台湾人过来大陆去演出的话，他们整个的申报程序就是跟国外的程序是差不多的，所以你就看得出来，香港人跟台湾人都有区别的。就香港你申请去大陆演出，程序上还没有跟台湾人一样的繁琐，所以当时我记得他们就说开拓内地所谓的这个演出市场啊，说你看台湾人都这么雄心勃勃，一定是挖空心思，就很多的手段和机会去要进入到大陆市场，香港人就更加的勃发。就说到尽管说像内地市场非常的这个吸引人，但是台湾你看现在很多也是束手束脚的，刚才讲到法律上可能有问题。不过这个事情我觉得还有很有意思在哪儿，在内地民众的反应。就你看我们觉得，哎，央视和咱们凤凰有的东西确实好东西啊，好东西干嘛拒绝呢哈？但是内地人你看他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咱们自己觉得烂东西就不要输出给人家了，反倒自己觉得我们东西不够好。然后还有人说， 哎，咱们今天这儿只说央视啊，不说 啊，还说这个什么，那能否也引进台湾的电视台呀，让我们内地民众也收看一下，应该不会引起什么文化统战吧？我要求也不高，就是能收看一下下一届台湾大选的全过程就好了。翻墙实在是太麻烦了，也非常实际。我只想看你们政论节目。他说我是从小看到大的，但有人说，接着还有个网友这么说，他说实在的，我一开始觉得台湾节目真是民主，真是开放，但是呢，越看越娱乐，经常断章取义挤兑大陆，当大家讨论到 CNN 客观中立时，我就真的无语了。接着还有说，有一种不自信叫做跑题。说江炳坤作为老臣谏言是希望台湾改善文化环境，改变台湾人自负自闭和不自如的状态，跟大陆是否愿意互动一毛钱都没关系。就好比说朋友说劝你戒烟啊，说对身体有好处，龙部长表态说呢，隔壁张三必须先戒烟，否则咱免谈。当然啊，台湾人历史也这个变了，也会严重影响到龙部长制造历史的能力。 哎， 你看这是微博上的评论。 最后这个网友我觉得其实说的挺对的，如果我们把他这个语境啊换到台湾的话，很多人都说这个江炳坤董事长这个是老臣谋国，这个其实是一个这良言嘛，这个其实对于台湾现在文化环境，我虽然不是台湾人啊，但是我觉得好像确实有的时候有这样的感觉，就是你说就对于台湾来说，多一家有报国际新闻的电视台肯定没有什么坏处， 是啊，而且我 反而一定要拉上大陆陪展一下，虽然说这个陪展对于大陆的网友来说还挺娱乐的，但是好像本身对于事件本身没有什么帮助。 我不知道这样对不对，我知道发现我来香港工作之后呢，对国际新闻我有另外一种视角。就以前在台湾呢，你接收到是台湾的媒体帮你筛选过，而它主要筛选是来自哪里，是西方的这些主流媒体的一些这通讯社啊，或者 BBC CNN 这些，我总觉得在这些事件上有一种他们的观点。可是现在当我接触了就是大陆的一些或国际新闻，我看到另外一种的观点，就像我说，我刚来说，那时候， 我说那时候刚刚好过来的时候，叙利亚那时候就也蛮激烈的。可是在台湾你可能永远就看到会是，也许西方媒体他是比较支持反对派的， 对， 就会觉得好像都是政府军在打压反对派，好像都对的，都好像永远炸人的永远都是政府军。可是在这边你会发现，其实也许在中国的内地的一些媒体，他们的视野，还有包括也许在俄罗斯就比较一般这一边呢，会觉得其实你们也未必一定是真的，也可能是反对派是故意挑衅，或者说政府其实也有他的立场在。就你在这个地方才看到了两种新闻，所以这时候呢，你不一定哪个真的，可是你至少可以做比较做判断。可在台湾你就没有办法，你永远接收的只有一种，就是西方的主流观点。 这个真是啊，这个媒体的文化围城，里面的人想出来，外面的人想进去。你看大陆的这个电视观众，巴不得我想能够比如说自己家里能够翻墙啊，不管说看 YouTube 上 Facebook 啊，或者说看到这个 CNN 或者 BBC 的节目啊，这个台湾的觉得这个已经看的走入了另外一种看厌的状态。但是啊，你要看成本，你怎么破除这个围城的成本呢？目前你公平来讲的是台湾的成本比较低，对于台湾来说这个不是一个上纲上线的一个问题。 所以我以前觉得哈，就是我们以前上大学的时候也旁听以前新闻系的一些课，就老师当时他教我们说你看新闻节目啊，他就拿了香港大陆还有台湾还有国外的比，他说就我目前的认知来说，我觉得台湾的做得最好，就当时他给我灌输都是这样一种概念。后来当你真的是来到香港之后，看到很多台湾的政论节目，你会发现哎，这么些人好像每天也不用调查，就每天在那儿喷口水。后来我越来越觉得哦，原来政论节目应该是算起来是成本最低的吧。 其实应该不是这么说，因为呢应该是我那年代做政论节目真的很辛苦的，因为你要看你的老板，就你的主持人对政论节目是什么样的定义。我们做老一代的政论节目其实真的是很认真的，非常做，你说做一个，我们会把这个中央政府预算就这么两很大很厚的三本的预算书，就真的去里面做功课。 这个听上去还像那个美剧 Newsroom 里面这种做法。 可是你说现 在 龙卷风不会咯，所以现在其实它就变成是一种真的相对成本低。你说成本低其实也未必，因为呢大家看到那些所谓的名嘴，他们在电视上愿意演，真的演很大，你就说奇怪，怎么明明就是一个新闻记者出身的，为什么他上面变成演戏呢？然后跟 对， 然后跟外星人是朋友呢？你说这些人愿意吗？为什么？为什么他赔上他的专业新闻记者？因为钱。所以你说他的成本低，其实不低，因为那些来宾费其实都是愿意给的。 其实 说 我听说过一个传言啊，佩芬给我这个核实一下，他说请一众嘉宾，他们台湾有那些专门计算收视率的公司，他会看谁出现谁讲话的收视率有没有涨，就根据你最后的收视率来给你定报酬。哇，我天哪，我的这个得妖魔化， 这个好像是演一部电影，演一部电影，我这个参演 的 主角跟票房来抽成啊哈。 我觉得那些是走火入魔的，对，我不能否认，未必现在可能真的会有这 样的。每个人头上有一个数字， 对， 我就是猪0.3。 对，以前我们可能没有那么的明显，说每一分钟可能你会有明显说啊，今天请的这多请了一个新的嘉宾，就发现收视率有点比较不好，也许我们以后就不会，也许比较少请他，但也不会说用这样来计价，因为其实在政论圈是有一个所谓的公定价，基本车马费。那有一些人他的也许他自己觉得他自己比较 受欢迎， 对，受欢迎，或者他觉得说他就可能会要求高一点，那时候就是你看你愿不愿意给了。那你说要每一分钟去计价，我觉得除非是疯狂的人。 我看了之后我整个瞠目结舌。 哎，你说到这个，我注意到台湾现在的这个政论节目上面最常见的 title 你知道是什么吗？ 资深叉叉叉， 资深媒体人。所以那天我们有一天做节目，他就说哎，想找一个媒体人，我说台湾什么都缺，最不缺的就是资深媒体人。 哎，所以你说到资深媒体人这样一些 title 在台湾，他们的 资深媒体人意味着什么？资深媒体人意味着就是名嘴， 是吧？就是上电视讲话。如果我上电视呢，我的 title 也会资深媒体人。 对，有做过超过一年，基本上就可以算。 所以好像那种真正的资深媒体人，就那天跟我们讲那个什么跳水巨星似的，就真正的特别牛的人，真正的巨星大腕，就一定保持一点神秘感。 其实 不 是， 就每天 就王菲的出场价吗？ 我举个例子，以前呢，我就有间工作，我前老板老公，他对这 title 是很有要求的，因为有些人他会叫做什么社会观察家， 对， 政治评论家。 可是呢老板说不行， 这 些人根本不配叫家， 对 对，一定只能叫做圆 圆。 所以其实有些人是有要求，老一代人特别有要求，只是说现在这个市场老一代人都被推到沙滩上去死了，所以没了。 但我估计他们叫不了社会观察家的话，还有一个家是肯定，老人家是肯定可以的。 好了，三点话新闻我们再休息会儿，等会儿继续。 好，欢迎回来凤凰又 Radio 三立华新闻，我是朱明熙， 我是樊素， 我是佩芬。 哎，我们今天好像给大家一种印象啊，这个台湾的电视节目已经变得非常的不堪了，变得非常的这个单调。但是不得不说，这个台湾的很多政论节目对台湾人来说吸引力正在逐渐的下滑。但是你要把一档在台湾可能开不下去的政论节目开到大陆去，他不一定要来评论大陆的时政，他仍旧可以讲一些台湾的比如说县市选举这样的内容，但在大陆的收视率我觉得一定会好，因为没有同类型的节目在 大陆。对，你先不管他们讲的内容或者是观点，就仅仅是那个形式你都可以吸引很多人。就包括我说咱们刚刚启蒙的时候，我说我老师就告诉我们说，台湾的政治节目做得非常好，台湾的新闻节目，你首先看他们主持人讲话，我都觉得哎，原来主持人可以不那么端着，就可以跟你开玩笑似的。你说咱们以前上大学的时候看的最多的节目是什么？ 你看咱们央视的主持人在这个电视节目上讲我去吃块巧克力，就成为了全国性的新闻了。 对对 对, 对吧、哦、拜托台湾的一个主持人，你不要说吃巧克力，你想吃什么让他吃什么都有可能好不好？ 而且你看他们拍的宣传片呢，就主持人完全不是说你刻板印象当中的就那种端在那儿的然后一动不动的，他们会扭来扭去跳舞啊，会唱歌呀、就你会发现，哎，原来这样的包装可以更加的接近我，就觉得他哦，他们是不是高高在上， 就是、 是非常平等的一个视角。 对对 对, 对，我觉得现在台湾媒体面对到很大的一个困境，真的就是经营者跟专业之间的一个拉锯。就像说我举最近 TVBS 为例 ，TVBS 最近呢，前阵大家也知道，就是我有一阵子很低潮，因为我前老板后来就离开了 TVBS， 就老一代的那一位所谓媒体人，就慢慢好像被。就是被淘汰，也不能说被淘汰，这好像对他也不够，反正就慢慢退出这个舞台上。可是后来 TVBS 就找了一群就可能所谓的比较美女的，他想要打造一些美女主播的形象，就可能去像一电视去挖一些就是一些美女主播。可是好像在新闻部引来很大的一些反弹，所以经营者他希望建立的是一个美女的团队，可是对于长期打造一个新闻品牌形象的这些媒体人来说，我会觉得我为什么要这样？所以其实你会发现，其实现在台湾很大的地方是真的是经营者，他看的是市场，看的是收视率。可是我觉得媒体人还是多少会有一点坚持的。那你如果是够强，你底子够厚的媒体人，就像说文倩姐这样子的，那老板真的也愿意。就像最近他在干嘛呢？他就带着他的团队先去了纽约。对，就直接做谈美国的问题，谈波士顿的问题，他直接就把现场拉在纽约做，而且是开卫星做现场直播的哦。 收视率怎么样？ 应该很薄，我没有查，但是应该很贵。可是为什么蔡汪汪真的愿意让他做？因为他是陈文茜。做完纽约他回来，他不是，他立刻把团队带到巴黎去谈欧洲的问题。所以你说真的不愿意花钱吗？愿意，但是他有钱愿意花，那但问题是我要花在谁身上了？对啊， 而且是花了之后观众是要喜欢看的。就有人说，也有我看到有大陆的媒体人就写文章就分享之后在美国什么游学之类经历，当时他也是主持人，他说他去到美国之后呢，就专门看人家美国的电视是怎么做的，他自己对自己的样貌就本身不是非常自信的。但是一到美国看到美国电视，他说 难看的多了去了。 对，没有没有，他说早上都是非常亮丽的青春很养眼的脸庞，但是越到晚上就越老，样子也越来越没那么好看，没那么新鲜，而且穿衣服的颜色也越来越深。他说哦，我明白了，其实我在国内我也可以走这样的路线。而且关键是他觉得，哎，他说美国人他们是习惯了觉得到了深夜的节目才是最最权威的节目，看到这个人出现我才知道，哦，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新闻，是由他来播报，由他来评述，就那个权威性是树立在那儿的。所以跟这个观众的一些素养或者是观众的收视习惯也是非常有关系的。 这他们这种可能就是你要长时间的以一种媒体和观众是互相打磨的一个过程，观众也在学习，那媒体也在学习。对于大陆来讲呢，现在可能我们这两天在说啊，为什么就你说台湾的媒体在台湾人家看不下去的节目，哎，大陆的观众觉得非常有意思。这个还是我觉得没有一个学习的过程，可能啊，你这个台湾的政论节目在大陆播个两年，哎，大家也就是这样嘛，对不对？那也就是这样。但是关键你没有看过，而且你没有这样的一种套路，没有这样的空间的话，那就是这种非常非常想看。比如说那个全民最大党，后来全民大盟国，在大陆非常非常有人喜欢看。 对， 那这个节目，那但是我看了，我有一次就是 我连续看了五集之后、我以后就再也不看了。 为什么？ 就是你又产生疲劳， 你就想得出来他们， 我基本上想得出来他的梗是什么东西了。但是这个第一下，我觉得第一下你一定要把这个门给打开来，这个是很重要。因此这两天我看有台湾的这个微博，在微博上这个征集说，如果说台湾节目引进到大陆的话，你最想看到的是哪一档节目？ 我最想看到的是《康熙来了》 你看， 已经看得到了，《 康熙来了》已经看得到 了。《康熙来了》它不会在电视上放嘛？你还得上网，就上网跟你在电视上看到，我吃饭的时候全家人一起看，那感觉是不一样的。 你是《康熙来了》佩芬，你觉得什么节目输入到大陆最好？ 输入到大陆，我倒觉得政论节目不错。 对，这政论节目，说实话，我觉得政论节目，特别是像大闷锅这样的，你看 他不是政论节目，他是综艺节目。 好， 我们还停留在综艺的智商上， 我们还停留在综艺的审美水平上啊。OK， 我想说的是这一类在娱乐和政治当中采借的脱口秀，在大陆是一定有市场的。比如说黄西，黄西最近在这个央视开始开自己的脱口秀，他一定会受欢迎。当然他有一个，其实也有个噱头，就是他作为一个华人在美国总统的宴会上讲过笑话，对不对？但是关键是在国内没有这样的节目。最近你看高晓松的那个小说，从一个网络节目上到一个电视节目，他那个是什么？一个人对着镜头在那边嘚吧嘚吧嘚吧嘚吧讲，对不对？那但他讲的内容就很有意思， 他那个也不涉政治，也没有什么敏感话题了。 对，你当然有一个敏感，但是呢，你看网上流传的广的那些相声，我一直觉得相声是中国的这个政治脱口秀的一个雏形。 哎，你 看流传的广的，他一定是要评论时政的。周立波当时怎么红的？就是那两个评论时政的段子才红，他后来不讲时政就不红了。 哎，所以你知道吗？我看春晚的时候，我看完春晚所有的相声，我都觉得不痛不痒的。然后我反倒觉得，哎，我怎么觉得其中没有一个都没咱们这个凤凰这个青天百老汇好玩，你知道吗？就那个反倒是，哎，好像他什么时候给你戳一下，就还能把你这个戳到痛处的感觉。你说到这个，我想到另外一个事儿，就是香港那个免费牌照。所以我觉得我们今天讨论有一点像这个假命题的一个感觉哈，它只是戳你一下，试一下你的水温。但就这么单单一试水温，你都看到台湾的反弹这么大。你别说台湾，就放到香港，香港争取那个免费牌照，你看争到 增加多开一家电视台， 对，某那个电视台跑到政府总部去抗议，连他们的最高层都拿着那个牌子举的，说否决。政府再给你免费牌照。所以你看一个社会，它中间的反弹的因素是你没有办法想象的，就如果仅仅是从商业这个战略上考虑都够让你头疼的。而且台湾现在远远没有到达就可以真的是扔一个东西过去，说包括像以前苹果日报从香港杀到台湾，都已经让台湾足够的大乱阵脚，真的是一匹狼来了的感觉。所以你觉得台湾真的是有可能引到央视或者凤凰的节目吗？我觉得这个 应该是 一百年的事儿。 如果这件事情是民进党提的，就不会是现在的这样的。 是， 如果是蔡英文，他也许如果大家万一他2026真的他说建议，其实我们可以真的把他拿进来做一些国际新闻来刺激台湾的媒体。如果这件事情上是绿色提的，我觉得他就没有是会现在 大家会对于江炳坤会有一个动机的质疑。 只要是蓝军提的关于红色的事情，他就真的会有问题。可是只要是绿色提，他就没问题，因为他是正宗的台湾人，他这样提是为台湾好。那蓝军提就是因为是对你是红色的，所以在台湾就是政治。 这也说明， 所以说加强 统战工作还得再接再厉， 真是好，这个大家都要继续加油哈，争取早日在台湾出现。非常感谢你收听今天的三立化新闻。那么我们接下来就开通今天的全媒体话题。 好的，那今天我们全媒体的话题呢，还是一个非常老的话题，就说到中国内地的食品安全问题。最近呢，有一条新闻真的是让我们非常的这个惊讶，说到的是这个上海呢这个知名的商场啊，周浦万达广场的一个连锁这个澳门豆捞店当中，发现它提供这个涮羊肉呢，并非真正的羊肉，而是这个混合羊肉。大家想混合羊肉，我们可能想的是羊肉里边加了一些猪肉，加了一些牛肉，这都还不算什么，它里边加的是这个老鼠肉。诶，除了老鼠肉还有什么？还有这个狐狸肉、水貂肉。天哪，大家想想，我吃了，我就点了一个羊肉，他给我这么多肉，可是给的都不是什么好肉，老鼠肉。所以呢，今天我们真的想把这个食品安全这个老的问题再是重新搬到这个台面上，一起来跟大家讨论一下。因为我们想想，从最初看到这个三聚氰胺的奶粉，然后再到这个从各种 非常恶心的地方炼出的食用油，还有这个牛肉当中的牛肉膏等等等等，为什么这么多食品当中不断的出现问题？到底我们现在吃的这些食品还有哪一样是没有问题的？大家觉得还有哪些食品可能是假的呢？今天我们全媒体全时空有话直说，要邀请您来发表意见。那相应的朋友呢，可以拨打我们的这个热线18723346 18723346，中国内地的朋友也拨打40012009000或者凤凰 FM 一键 call in 功能。明红在这边已经在等待大家了。好了，我们一首歌之后来开通今天的热线。 漆黑，谁都不能看见谁，除非静静依偎。我让自己喝醉，没有你我就不能整夜的徘徊。我说过我绝对不会后悔，寂寞是被原谅的罪，爱情怎么让每心碎，怎么去安慰？爱情怎么让每一个人都流泪？静静依偎，我让自己喝醉，没有你我就不能入睡，整夜又整夜的徘徊。我说过我绝对去安慰，爱情怎么让每个人都流泪？ 三地话新闻，有话直说。 三地话新闻，有话直说。今天我们一起来看到的话题是有关这个食品安全。我是刘明红。那今天呢，已经开通了热线，请大家一起来说说好，到底这个老鼠肉制造假药假羊肉这条新闻出来之后呢，大家觉得还有哪些食品可能是假的？我相信大家已经对中国内地的这个食品安全已经是感觉到非常的无奈了，因为我们真的从奶粉，从这个地沟油，然后再到牛肉膏，再到现在这个羊肉被这个老鼠肉给冒充，而且更可怕的是，这么多老鼠从哪儿来呢？难道人手去逮老鼠？这个老鼠过街人人喊打吗？原来这个老鼠都是被毒死的。大家想想，吃了这个毒老鼠的药，就相当于是吃了这个毒药。那今天要请大家谈谈，到底这些食品产生这么多的问题，是谁把这些有问题的食品给搬上了餐桌？内地的朋友拨打4001200900，香港朋友拨打18723346，或者凤凰 FM 的应用程序当中一键 call in 跟明红进行交流。好，已经有我们的听众在线上了。第一位呢是杨先生，好，杨先生您好。 哎，你好。 杨先生来自哪里？ 上海。 哇，杨先生来自上海啊。那刚刚我们其实说的这个老鼠肉啊，这个冒充羊肉，就是发生在上海的这个某家这个知名火锅店当中啊。先想问问这个杨先生，您听说过这个真实的情况，说有吃羊肉的时候，哎，有人觉得这个羊肉有点奇怪吗？ 我倒没有听说过，但我觉得可能因为市面上很多羊肉都很便宜嘛，可能我想也不会是真的吧。对 哦，所以你觉得这个便宜的羊肉，你已经觉得它可能不是真的了？ 对，有可能，可能性会比较大一点，可能就不是真的，或者是过期的，或者有问题的。但没想到有可能是老鼠肉，这个没想到。 哦，所以那你还会点吗？这些比如说之前觉得这么便宜的羊肉， 应该不太会了吧？这块要小心注意很多了，就基本上去一点比较可靠的一些饭店啊、连锁店啊或者之类的，不太会去不知名的一些路边摊，应该更不会了。 那我们看到说，今天我们在说这个不断冒出来的食品安全问题，到底是您觉得说是谁把这个不安全的食品搬上桌了？到底谁的责任？您觉得？ 我觉得这个还是不法商人，他们觉得这个利润特别高，就愿意铤而走险了。那还有，我觉得那个监管机构可能也没有特别的严刑峻法，好像罚的也不是很严格。我觉得这块还是要加强食品安全的这个严刑峻法这边的一个力度了，我觉得还是需要的。 那您刚刚说到，您之前就觉得这个羊肉那么便宜有问题了，那您现在除了这个羊肉之外，您还觉得有没有其他食品有可能也是假的吗？ 我觉得要么走两条路线，如果是不法商贩的话，要么就找特别那个金额大的，就是高消费群体的，说什么燕窝啊、鱼翅啊这种比较高档的，那有可能造假，那个利润率会比较高，这个利润差会比较大。还有一块的话，就可能是普通百姓，可能平时生活当中都必不可少的，大家这个量来说的话会比较大一点，什么青菜啊，什么豆腐啊之类的，有可能作假吧。但这是我的猜想了。对， 总之您的意思就是说，利益哪有利益，哪就有可能是这个假食品、有问题食品的这个产地，对吧？ 对，监管我觉得一定要到位了。 好，谢谢来自上海的杨先生哈。好，那我们刚刚看到这个，来到上海，这个其实假羊肉啊，这个老鼠当假肉这个新闻呢，也是出自这个上海的这个一个食品店哈。我们再来接听到下一位是这个来自北京的李小姐。李小姐你好。喂，李小姐。 您好。 李小姐，您怎么来看今天我们这个又是再一次说到食品安全问题了？您觉得您身边还有哪些食品可能是假的吗？ 鸡蛋。因为对这个鸡蛋确实吃到过假的，还有那个咸鸭蛋也是，就是蛋黄一看就是那个人工做的。 这个造假鸡蛋我们很早就听说过哈。那您怎么来判断出来的呢？您有什么办法吗？ 就是假的那个鸡蛋还有咸鸭蛋吃的时候容易粘嘴，而且就是不容易弄掉。 那您就这么多问题哈，您觉得谁是真正没有做好这个食品安全的一个检测，或者谁是这个真正的这个责任人呢？ 我觉得就是市场的监管吧，就是有一些 有一些比较好分辨出来的，就是会有那个就是老百姓会去举报，但是举报完了以后也没有人去查，或者是就是接到举报这个然后就没有信儿了，然后这一步做的不是特别好。 好，谢谢李小姐，来自北京，谢谢您，再见。他刚刚说这个鸡蛋啊，其实在我小时候，哇，大概这个十几年前就已经有这个造假鸡蛋了。当时呢，我妈妈跟我说呢，这个造假鸡蛋啊，打进这个做入煮这个蛋花汤的话呢，这个鸡蛋呢是啊、打出来那个是胶状的一个这个物质，而不是真正我们平时说这个很柔软的蛋花汤的这样一个情况。当然，我们不可能真的把所有鸡蛋放在这个汤里面来进行检验。好，从我小时候到现在十多年过去了，可见这个食品安全问题还一直就没有断过，一直都没有改善过。我们今天说到的是有关这个老鼠肉冒充羊肉，而且呢是这个毒老鼠肉冒充的羊肉。然后我看到新闻说呢，这个重庆市啊，有百名的幼儿园学童是集体因为吃了这个假的这个羊肉呢，是出现了不明的红疹的情况。也就是说，这些老鼠被毒死的，也就是学童，他们吃下的是毒老鼠肉。那警方呢已经介入调查。我们接下来再来接听到下一位，下一位是邢女士。邢女士你好。喂，哎，邢女士你好。邢女士可以听到我说话吗？ 哎，您好。 哎，邢女士您好，您来自哪里？ 啊，我在天津。 啊，天津的邢女士好，想请问一下邢女士啊，首先第一个问题，您觉得啊，这个假老鼠肉混充这个羊肉，您怎么来看这个事情？ 啊，我觉得这个事情啊太可恶了，也太恐怖了，因为我们这个食品呢、啊、现在危险啊存在的面太广了。国家这个给予足够的认识了。 嗯。 吃的食物中，你像那个孩子们，尤其孩子们的饮食啊，水果啊、果冻啊、小食品呢、啊，膨化食品呢、啊，都含了很多的危险因素了，已经牛奶呀、啊，哈、啊，什么死猪肉啊，但是哪一顿饭咱吃的是他的肉，咱都不知道现在。但是呢，还都得避免不了，还得吃，很危险。 您刚刚说的非常的无奈哈，有那么多的问题的食品，可是没办法，我们还得吃，哎，能怎么办呢？ 能怎么办呢？我认为，我觉得这个国家哈，开放搞活呀，这个个体经济哈，有的地方应该抓起来了，不可能都放手。通过这些年的改革，尤其像这个食品呢，那个应该管起来，不应该放在个人手里头了，对吧？危险性很大。还有像我们这个农业大国啊，咱们中国呀哈。这个土地的问题都应该国家管控制起来了，你这土地都流失了，你没给真正的给到农民手里了，等于都变成房子了，变成再开发了，那么农民的手里的这土地啊等于是名存实亡了。 嗯， 以后我们这个粮食怎么解决，生存的问题怎么解决呢？都变成了房子，而且房子现在老百姓拆房子的没有房子住，那不拆房子的他们现在手中拿着权力的都已经有很多套房子了。 嗯，邢女士，我想问一下，我们回到这个，我知道您的意思是说，可能是从根本这个制度问题，大家一直没有把这个啊食品安全从这个国家从这个制度上来进行一个管理。但是你有没有想象说，我们可能去买这个东西的时候，我们也一味希望，哎，这个便宜，这个食品能越便宜越好。那你想，这个商家餐馆，他们也为了控制这个成本啊，他们就不得不去进这个便宜的一些原材料。比如我看到说，这个假羊肉是这个真正羊肉的成本的两成左右。你想想，如果市场竞争如此强大，要控制成本的话，这些餐厅他们肯定是会去进这个假羊肉。你怎么来看？您觉得这个能解决吗？ 我觉得这个问题那很难解决，因为啊哈，他这个现在都是个体的了，老板啊哈，他个人的考虑的经济利益出发，很多人他就昧着良心干这些事情了，因为他干大事情没良心的，伤害这么多人，国家都不追究，那么他这个餐饮老板，他就不想你这个问题会被追究，他就贪心挣钱了，是吧？所以我们要是要到这些酒店去吃饭，那难免吃，像那假鱼翅啊、假鲍鱼啊、假虾呀、啊，这都是很多年就有了这几年。 嗯，好，谢谢，谢谢，谢谢来自天津的邢女士。好，我们再接听到下一位，下一位呢是哎明亮先生，好，明亮先生您好。 你好。 嗯，明亮先生来自哪里？ 在杭州。 杭州的明亮先生，你怎么来看这个事情？假羊肉冒充假老鼠肉哈，冒充这个羊肉。 因为我其实，在前一段时间，我看就是有关于就是一直以来还蛮信赖的一些火锅店呢、啊，然 然后好像也有出现过一些不太好的，就包括像在我们本地的一些媒体有看到这样的一些消息。 嗯， 所以本身对这种我不觉得说商家他们会受到什么太大的一些影响，就所以我觉得监管力度还是应该再大一点，还有就是违法成本再高一点，那我觉得这可能是更加合理。 嗯，说的非常好。刚刚有一个这个造假的违法成本太低，就算出了这个事儿，他们也不会有太大责任，他们所以就一而再再而三敢再这样来做，是吧？ 是 啊。那您觉得怎么解决呢？作为消费者我们能怎么办呢？ 消费者我觉得最无力的就是消费者嘛。 嗯， 最无力的就是没有办法去多去考虑，多去动手去解决。那只能说，如果自己发现了这些问题的话，也不能随便他们，就自己也要提早提出一个比较好的一个解决方案，能够提出给有一些监管部门，让他们能够给一些比较有利的一些方式。这样， 嗯，能听出明亮先生的无奈哈。明亮先生，请允许我借用一下您的名字哈。希望这个食品安全真的我们能看到有明亮的一天。 好， 谢谢您，再见。最后我们接听到的是一位来自我们现在李先生，好，李先生您好。李先生您好。 哦， 嗯，您来自哪里？ 我是河南禹州的。 好，您怎么来看这个老鼠肉当这个羊肉来卖啊？您怎么来看这个问题？ 我没有看到这个老鼠这个问题，我吃着我们市场上卖那个块牛肉，好像就不是牛肉，是大肉呀。 哦，不是牛肉，是大肉，就猪肉是吧？ 那外国人都能发现是马肉，咱们中国的没有一点透明度，都让大家都吃点子，不管是骡子肉了什么肉了，咱国人没有化验出来过来。 那您觉得这个到底是谁的问题呢？谁干了这些坏事呢？ 那这最干的时候，那都是进口商，他们进口过来的，国家的管理力度根本就不到吧。 哦，好，那这些比如说您吃了这个，比如说原本是买的牛肉，发现自己买的是大肉，这对您的生活造成很大的影响吗？ 我们村上吃它就不是牛肉，我跟你讲，我养了多年牛，我知道牛肉吃的什么样，它那就不是牛肉。 好的，谢谢这位来自河南的李先生，谢谢您，再见。 我需要咱们凤凰卫视来一个透明度给促进一下国家的发展，让国家的新闻透明一点嘛。 好的，谢谢您哈，非常的感谢这位打进电话的朋友，他的确是大家都有很大的期待。不过刚在我们这个电话当中呢，很多这个朋友都表现是无奈的一个成分，因为说这个消费者是最没有办法的一位。的确说，你说市面上这么多假的东西，我们消费者如何去鉴别？我们不是专业的这个专家，我们没有这个器材，然而我们必须还得每天去买，每天去吃，最终还是要看这个当地的政府，看我们这个监测部门是否能够真正把住这个关。嗯，都说这个中国现在越来越有钱了，越来越富有了，但是只有当我们哪天真正能够吃上一口好饭，吃上一口健康的食品的时候，我就能才能真正说我们是强大的中国，强大的民族。好了，那今天是我们3D化新闻来看到有关食品安全的问题，也再次感谢所有朋友拨打我们的热线，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